Hello，大家好， Hello， 欢迎收睇呢集嘅台湾黑白讲。咁啊，依然有我杰拉德， 系我郑通嚟， 仲有 老温啊，我 系， 又系我哋三个啊。今次啊，之前讲啊做生意啊，咁其实亦都好多人问嘅一个问题，打工喺台湾打工有冇咩？其实多人问咩咧？要注意啲咩啦？第二就系有咩工好做啊？咁 系 佢 啊。 即系通常都问呢啲问题嘅。咁啊，今日我哋讲下呢个打工问题先啦。 就業嘅情況咯， 啊，咁同埋有啲咩注意啊？ 有啲朋友又話：，台灣唔係咁好景咩？應該好難揾嘢做喎，咁樣。 唔係㗎，我好多朋友而家嗰啲請唔到人㗎。 其實我覺得好奇怪， 就為咗請唔到人啦， 我好 奇怪 啲啊！ 做老細就知㗎啦，請唔到人。 我喺香港啲朋友咧，如果冇嘢做啦，開始有啲嘢，揾咗成半年都揾唔到嘢做。我嗰度嚟台灣。我唔敢講第二個啦，每個零月都有人想揾我翻工， 即係最 即係 主要 我要係我唔想做嘅喎。 睇你肯唔肯做咯， 係啊，我唔奇怪香港，唔係即係台灣你話嗰個經濟唔好，經濟唔好點解咁多人揾人做嘢咧？ 不過咁你講起經濟唔好呢樣嘢咧，我又有一樣要同大家要特別提醒咗先，然後我哋先講我哋嘅嘢， 係 包括我哋講嘅嘢在內都係嘅。 嗯。 唔好信晒啲媒體啦，又或者網路啲人喺度講乜講乜啊！特別係嗰啲咁嘅所謂名嘴節目啊，台灣又好興一個節目叫名嘴節目咧，即係有幾條友上面啊， 吹水 啊講，哇！你好犀利㗎，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都識嘅。咁點解我話唔好信咧？因為我有一次上過去呢啲節目上面做來賓，其實唔止一次，好多次㗎。其中有一次係講咩咧？世界盃嗰幾條茂利識講世界盃。你又知佢平時講啲嘢幾無聊就得啦，咁你點信得過佢啊？咁佢哋會可能咪睇下嗰陣時講咩咯？佢唱衰台灣嗰陣咪話經濟唔好幾衰幾衰咁，總之咧就信唔過啊，或者鬧國民黨嗰陣要點點點啊，即係乜都有啦。如果你信晒佢咧，咁你就失敗開始啦。包括我哋在內，我哋講完啲嘢，你都唔好信晒。 可以參考下嘅， 你可以參考完自己去求證一下， 你就要分下，你資料去分析下咯。 咁點解特別提到一樣嘢？因為頭先阿鄭湯嚟講啦，台灣啊經濟唔好啊，應該又話啊啲老細好刻薄啊咩？跟最近就成日講啊，一例一休之後啊，好多老細好慘啊，跟住就下邊好多人留言啊，老細刻薄衰啊嘛，而家叫佢做翻正，佢咪慘咯。 俾多啲都唔得啊！ 其實 富士康跳樓啊， 其實唔係真係咁咯。我有啲朋友開餐廳嘅，而家星期日佢都休息啊，真係排唔到班啊！一例一休咁啊，一間再詳細講咩叫一例一休咯。總之而家政府嘅政策咧，就即係做生意越嚟越慘嘅。其实一路以嚟都保护啲雇员嘅，一直以嚟政府嗰啲法例，而家系更加添。咁雇员多啊嘛，选票多啲啊嘛。咁但系其实对雇主嚟讲就唔系一件好事嚟咯。 而家做老细真系辛苦好多， 好难好多。 系啊，要照顾嘅嘢太多啦，真系。 我都系雇主，不过我就怕咗啲嘢，我而家唔请。咁啊，呢位老温就好犀利，公司大啊嘛，咁啊请人， 唔系好大， 咁佢就好多面对好多问题，咁由佢分享。 咁我都有请过唔少人，咁啊都识好多啲客啊、朋友啊，都有开公司做老细嘅，咁佢有啲员工嘅问题啊，嗰样嘅，咁而家变咗成本高好多咯，请人，因为即系你大家知道，台湾除咗你请人嘅，要俾好多嗰啲，譬如劳工保险啊。健康保險啊，叫勞保健保嗰啲啦，咁啊，仲有啲各樣費用啊， 老人年金啊， 冇人年金嗰啲係冇勞保嗰啲先有， 冇嘢做先， 係冇嘢做嗰啲咁啊有嘢做就一定有勞保噶啦，基本上，咁啊再加上而家一例一休，點解我簡單解釋下啦，一例一休 係啲乜嘢嚟嘅咧？ 咁其實就係以前咧，台灣嗰啲公司咧。係翻5日半或者6日嘅，尤其是好多工廠係咁樣。 係啊係啊。 咁啊，咁因為之前 服務業添啊，仲有 服務業都好多都係咁嘅。咁早幾年咧，台灣政府就希望推行就係慢慢縮減啲工時啊。係。即係慢慢就可能朝向嗰啲發達國家嗰啲係嘛，中意即係照顧福利咁。其實好多政府嘅諗法就係即係多啲照顧嗰啲勞工。 唔好做咁慘啦， 因為好多選票喺佢哋嗰度啊嘛，係咪 先？佔大多數咩？ 梗係啦， 平民點都多過啲老細嘅。 唉，老細 數量嚟講， 咪咯，數量嚟講，梗係要照顧啲員工多啲，佢先投佢噶嘛。咁啊，大家開好多嗰啲叫空投，即係個支票啦，佢就 點解加到空投兩個字？ 即係有空投唔空投啦，即係咁樣啦。 有啲真係對到， 有啲真係對到嘅。咁啊， 嗰陣時就慢慢開始改例，就係、有啲變咗翻六日嘅變五日半，有啲啊五日半變五日工咁樣嘅。咁開頭就政府帶頭嘅，好多嗰啲公家機關咧開始就變咗係啦，公務員 翻五日， 變咗翻五日休兩日咁樣嘅。但係佢有考慮到就係有啲工廠啊各樣未必可以即時適應到㗎嘛， 咁唔得㗎。 咁之前咧變咗就係雙軌制嘅，變咗有啲咧係改咗五日嘅。有啲改唔到，仲係翻緊五日、五日半咁樣，因為佢改五日之後咧，變咗好多公眾假期就唔放啦。嗰陣時 係 咁啊，有啲亂嘅其實變咗咧，你翻五日工嗰啲咧，有啲公眾假期唔放，但係如果你間工廠係翻六日或者五日半嗰啲，嗰啲公眾假期又放喎，即係變咗好亂啊！有陣時你會見到工廠嗰啲人放假，但係我唔放嘅，點解咁 都平衡 最近啦，開始咧就係、是、即係實施就係你統一咗佢。因為好煩啊，有陣時啲假期好難度啊，咁佢就變咗大家都用五日制嚟計，係咁變咗係唔理咧，公務員又好，私人企業啊、工廠啊、食肆都一樣， 餐廳都係，係 啦， 先慘。 五日嚟計，五日每日係八個鐘頭，即係四日鐘咁樣計嘅，咁變咗你其他多出嚟嘅時間咧就係加班，係咁啊，所有嘅嗰啲勞工假期啊、嗰啲節日啊、嗰啲統一去放假啦，咁啊延伸咗個問題就變咗就係、是。所有加班咧， 要加班費啦， 就要加班費啦。即係有陣時有啲工廠，譬如佢本身翻六日嘅或者五日半，咁而家嗰半日咧，以前係唔使俾咁啊包佢喺裏邊噶嘛，而家唔係噶啦，你多咗半日咧就要補水噶啦。 係， 而且係補得都好勁， 金碼， 好金碼嘅，即係1.5倍或者1.66咁樣，即係詳細 倍 有㗎有㗎，最起碼 1.5基本㗎啦， 基本 兩倍添嘛。係 啦，最慘係補咗水之餘，仲要補翻日假俾你放喎。 嚇！ 是啊，那度先惨喎，即係变咗好难搞喎、我加班已经俾咗加班费，仲要搵多日俾你休息，咁大家顶唔顺㗎嘛，係咪先。变咗就係好多老细变咗唔愿意俾咁多钱。咁员工相对嚟讲我冇所谓㗎，我想赚多啲钱加班有乜所谓啫。但係变咗员工都冇机会加班喎，变咗。咁即係两方面都输囉，真係。即係员工又赚得多。老闆又 cut 咁啲筆值咁樣，咁就變咗而家好混亂嚇。咁、呢個真係喺而家目前狀況嚟講咧，就啲而家政府仲諗緊計嘅，睇下係咪有啲行業可以彈性去調整，即係譬如彈性休假、彈性輪班咁樣嘅。但係好多員工唔一定答應噶嘛。哇！你我平時禮拜日唔使翻工嘅，而家變咗禮拜日都要翻工，因為你可能變咗休禮拜一或者休禮拜二， 係 咁變咗更亂咯。啊，咁而家就咁嘅情況嘅， 咁其實咧，咁啊講一兩句啦，咁啊我讀政治系嘅，咁呢啲其實以前十九世紀、二十世紀已經討論過呢啲話題嘅啦。而家到而家廿一世紀仲係咁樣推出啲政策咧，其實就都好戇居下嘅，因為自由市場啊嘛，咁嚟 A 工廠係咁樣做 ，B 工廠如果俾佢好嘅福利咧，其實係可以吸引到員工過去嘅。 是 即是需要硬性去規定一些东西去逼他们做一些东西。那 么政府政策的 东西。政府政策我的人未年轻我没有什么可以改变到啦，只能够适应他啫。那么类似我刚才讲我朋友开餐厅，因为很难排排不到假，所以没 有人喜欢礼拜六 头 日翻工。 收埋他的费事搞。但是没有人喜欢。輪啊嘛，咁星期日我點解要翻啊？咁重翻唔得噶， 變咗增加好多嗰啲爭執， 同埋又要規定每個禮拜都要喎。 哦， 而家唔係話每個禮拜都要放噶嘛？ 係啊， 咁其實我就覺得都唔啱嘅。點解咧？因為我用翻我自己打工啊。咁我廿幾年前都喺台灣做過嘢嘅。咁嗰時暑假咁可以翻足一個月。咁嗰陣時又邊有咁好啊？嗰時得四日假啫，一個月。咁但係我想去玩喎，我喺台中翻。 連假去玩？ 我想去台去墾丁玩。嗯，咁你一個禮拜放我一日，我點去啊？咁我成個月翻足27日，暑假嘛，31日噶嘛，翻足27日，我拉屎嗰4日，我先至可以放假。係 啊， 咁我咪肯定玩咯，內高雄 肯定玩4日。 原來話而家唔得喎，咁啊即係剝削埋我去利用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享受我假期嗰個權利，僱員未必有著數。 因為你唔可以超過一個禮拜幾多工時 嘅。係咯，而家就係、是。麻烦咯， 比较麻烦啲嘅。 政府管得太多，反为会反效果。 会噶，而家管得太仔细啊，所以即系如果香港朋友过嚟即系开公司又好点样咧，你真系要注意一下呢方面 有陣時加班啊，各樣都要注意一下。 所以講起我哋都補充一句啦，所以有啲朋友話移民嚟台灣第一年搞啲生意咧，又唔好搞得太大， 細細地。 你真係請唔到人嗰陣咧，你就好麻煩嘅。 係啦，係啦，係啦。唔係最近我都有一個新聞都有報導一樣嘢幾有趣嘅。咁有一間公司咧，佢就個主管咁啊收咗工。咁啊，用嗰啲 line 即係做香港人聽用嘅 WhatsApp 啦，咁啊交代其他嘅員工就，喂，你聽日咧幫我搞佢點樣乜嘢咧，準時幫我整埋啲嘢咁樣，噏一噏咁樣嘅啫。咁點知即係收到個員，即係個 line 個員工咧，好唔 happy 咁，收工你都 send 嘢俾我，叫我幫你即係整日嘅嘢，係咪先？咁佢點知唔知係告佢啊，定係攞媒體報導出嚟？點知好似～變咗將來咧，有可能嘅，因為咁嘅因素咧，你要俾加班費俾個員工，即係規管到咁嘅情況咧，就真係好難搞。你明唔明？我有陣時你好簡單嘛，譬如 WhatsApp， 喂，你即係幫我順便翻工咧，幫我搞。你可能將來咧，因為呢句嘢咧已經係喺收工時間發嘅話咧，你可能要俾加班費，即係幾搞笑啊！呢啲嘢真係嘛？所以呢啲細節嘢咧，真係慢慢要注意將來嘅發展咯。即係幾亂下。 好似話法國都係肯。 是吗？ 是啊，就是听新闻。 所以就真的挺麻烦的。刚刚即是因为今年才可以改制的东西。 嗯。 所以这一排很多的厂商是真的很不适应的。因为以前他都可以即是很安心去接订单回来做。因为他知道啊做不接咪礼拜六的加班。 加班咯。 现在不是的。他接到单他都不敢做的。为什么搞呢？最后就是怎样啊？不敢接单。即係如果佢評估過，哇！到時要利用禮拜六日加班先做得到 嘅， 我反而真係唔接，一接咗好大鑊嘅。禮拜六日加完班，俾咗加班費之後咧，仲要下個禮拜再揾日俾佢放假，你話死唔死？ 講到咁樣，好似做老細好慘咁喎。喂，不如打工啦，打工唔使煩啦，係嘛？個個月定時出糧又有假放啊！ 打工嗰陣時，我啱啱嚟台灣咧，都有做過幾個禮拜工嘅。咁咧就佢 廿幾年前嘅事老大， 唔係呢個係幾年前 哦，幾年前嘅 咁廿幾年前直情係個 O 添啦。咁嗰陣時咧就嗰間公司會同我講話嗰啲咩勞保啊，係咪勞保嗰啲咩健保同埋勞保，仲有係咯嗰啲要俾嘅。咁嗰陣時我就唔係好知道佢俾幾多，因為我未做夠一個月就走咗。咁後屘冇做而家做顧問嗰啲咧，就其實大約都係每個月。健保大約我一個人俾就700多台幣，另外就係退休保險就係700多嘅，咁都係每個月就自己嗰方面就俾1500到啦。咁但係我聽話，如果你打工的話咧，就會有三種保險嘅，一種就係健保啦，一種就係 勞保 啦，退休保險我唔知道有冇， 退休包埋㗎啦。 咁但係佢唔係好似 勞保裏邊有包， 佢唔係好似香港咁係5% 僱員。5% 僱主嘅，佢係僱員係3% 到，30% 到，然後僱主咧就係 佔大部分嘅， 可能60%。咁另外有啲係政府俾嘅補貼嘅，咁湊夠係100% 嗰個額咁樣交嘅。所以呢個唔同香港 咯。其實咁啊咧，我喺香港雖然打過工，因為我喺台灣讀書啦，我喺香港其實都係做台商公司嘅，但係咧台灣老細，我覺得啊。相對地係比香港老細係好啲嘅喎。雖然我做嗰間香港公司都唔係見好㗎啦，可能香港制度，但係佢對台灣員工好好喎。依家有員工旅行啊，依家 又過年過節啊，又送禮啊， 中秋又有啊，我哋香港乜都冇嘅。係 啊， 咁啊呢個阿老温經驗豐富啦，做 香港工唔佢唔走你數已經好啦，走咗我10萬咁滯。 不過我係講台灣啦，唔好講香港。 唔好意思。 咁我以我經驗啦，咁我因為啱啱畢完業，咁就多數都係啱啱會係打工㗎啦，冇可能即刻做老細嘅。 嗰陣時你做啲咩工呢？ 我讀書嗰陣時係半工讀啦，咁因為貧窮學生你知啦，係咪先？咁要搵返啲洗費呀學費。 我都係啦，同一樣。 係。咁我就嗰陣時呢諗一樣嘢嘅，我要搵邊份工去做 part time。咁我第一個諗到呢，慳錢又可以賺到錢嘅呢個 part time， 就係搵食肆，搵嗰啲餐廳，因為餐廳一定係包埋你食噶嘛，肯定係咪先？咁咪慳翻餐咯。 所以我都係， 係咪先？好過你搵嗰啲咩賣衫啊！你到時你自己都要買飯盒， 唔係嘥錢。 我哋做餐廳有飯食，我都唔明點解啲人中意去加油站嘅，都攞啲 食油嚟 飲兩啖啊嘛。 係，咁我嘅經驗就咁樣啦，即係嗰陣時咧，即係講少少啦。咁啊揾餐廳做嘅，咁啊好 happy 嘅。咁中午自己煎下嘢食啊，整下啲嘢啊，咁樣嘅，好過癮嘅，又賺到錢，又 有得食有力啊。 係，咁啊又即係服務性行業，識到好多朋友咧，啲客係唔錯噶嘛，咁啊幾好玩嘅嗰陣時。咁嗰陣時就冇嗰啲咩制度，咩勞保健保咁嚴格嘅，同埋你學生哥，咁老細都唔使咩保險嗰樣嘢嘅。咁啊，中間就真係畢業之後正式揾工，咁啊揾啲貿易公司啊、工廠啊都做過。咁我覺得咧，台灣嚟講其實即係老細真係算係幾照顧員工嘅，因為佢會係即係站在員工嘅角度去諗嘢，或者即係驚，即係會比較重視員工嘅感受咯，好多嘢啊，包括埋即係獎賞制度啊，過年過節啊，有辦下活動啊。你唔知有冇發現咧？台商即係台灣公司咧，好多每一公司都會有一個叫做咩福利委員會， 係好多添。 係啦，香港大陸我唔知啊， 冇啦。 但係台灣就一定有嘅。點解呢個部門係統籌啲員工？即係成間公司嘅一啲即係活動啊、 旅遊啊、 旅遊啊、福利方面嘅嘢，咁啊係幾好嘅喎，因為定期舉辦旅遊，定期舉辦啲親子活動啊，同埋啲過年過節啲活動，咁呢個都係照顧員工嘅一個好嘅措施咯嚇。咁同埋因為台灣人可能因為自由慣，同埋比較重視可能人權啊嗰方面勞工嘅權益啊，咁啊。加上政府啊，成日強調啊，保障員工啊、勞工啲權益啦，所以老細會好小心咯，對啲員工，即係唔會就真係即係咁黑心咯。 公司有凝聚力啊嘛，其實係一個企業啊。 咁當然唔係話百分百嘅，咁台灣都有啲黑心員工， 有衰人， 都有衰人。 黑心僱主啊，咪黑心員工。 黑心僱主係 黑心員工都有， 黑心員工都有， 我都請過， 特登搞你嘢㗎好多。咁每個地方都一樣啦，你講到歐洲係咪間間公司都好先唔一定㗎嘛，總有啲唔係咁好嘅人。咁我覺得普遍嚟講，台灣係老細係唔錯嘅啊。咁我覺得即係主打工揾工係好安心、好方便嘅啊。同埋我覺得你只要肯做，台灣你唔會揾唔到工咯。 咁有啲其實有啲朋友問我咧，咁過嚟台灣可以揾啲咩工啊咁樣？咁我因為以我嘅感覺，因為香港咧就淨係即工廠冇工廠噶啦，即當然有，但係好少啦。 服務業為主咯， 服務業為主，金融業，但係金融業通常都係嗰啲係服務金融業，即係咩咧？賣基金咯，即 係賣奪命金啊嘛， 嗰啲咯。咁所以都係一係就炒樓、炒樓啦，冇炒股票。咁咧台灣又點咧？台灣以我所知咧，即當然仲有工廠。如果你本身喺香港或者係讀工程啊，或者係你係跑開大陸嘅廠咧，其實嚟到咧都可以做工廠嘅，即係做都有嗰啲生產嘅部門啦。咁亦都有金融業，都有金融業，但係就係可能冇香港咁發達，或者係嗰個制度冇咁制，即係台灣就制衡啲，香港就冇 即係管制多啲。 因為 金融業 係本身就係佢個社會架構結構嘅問題啦。咁另外當然服務業就一流啦。咁反為香港過嚟做服務業嘅可能唔夠，即係嗰服務態度唔夠人嚟添， 會好辛苦咯。喺度做服務業，相對 所以覺得可能話即係咁就啲客嘅點樣，有時即係咁低姿態咁樣嘅。香港唔同噶嘛，即係可能嚇 惡過你啦， 係咯，好似你即係啲客爭佢錢咁， 係咯，唔好講香港嚟。 係啦， 咁所以其實依度其實都各方各面都會有啲行業可以揾到，譬如台北都。好多 agent 咧，你抌嘢俾佢，佢都可以過嚟揾。咁你話有陣時香港其實有陣時有啲人就比較多係嗰啲會計金融咧，其實嚟到咧，因為我啱啱嚟到咧，有個朋友在台灣朋友，佢以為我係會計，但係其實我係 finance 財務嘅。咁佢話：其實我喺度補翻張呢個即係法規啊，即係會計法。會計法嗰啲嘅 paper 考翻張咧，就可以掛翻個會計師喺翻依度噶啦。咁我話我唔係會計，我係財務啫咁樣。咁所以其實咧，如果你喺香港本身有啲一技之長，其實嚟到你可以抄翻依度嘅資料去考翻個試，其實咧都可以融合翻喺依度嘅就業行業，而依度嘅就業咧就闊好多嘅。 因為好似頭先講講話，你係工廠亦都會有，服務行業亦都會有，甚至乎當然可能你覺得你英文店或者日文店啊，你可以教書都得㗎。即係當然， 做貿易都得， 你要考翻嗰啲本身本地 咪可以做貿易， 本地依度嗰啲誒應業即係事啦。 所謂工廠唔係就係大家腦入邊嗰啲咁嘅手作仔工廠喎，依度好多角色嘅工作，包括高科技。 哇！我去嗰間廠真係塑膠廠，個地下乾淨到咧，我同你講，我如果我盒飯盒跌咗落地咧，我有信心拿翻嚟食。系啊，即系呢啲系系好高科技，直情系做电，即系手提电话个盒、个壳啊，嗰啲厂嚟， 即系好大好靓。我哋行去中部科学园区嗰度，哇！啲嗰啲嘅科技公司系好靓，嗰啲工厂应该话， 直情系靓过啲 shopping mall。 系啊，真系好正。 同埋咧，个工厂区咧唔系好似大陆嗰啲 嘅，佢呢度土土啊嘛。 呢度咧又有银行、餐厅、又电，嗰啲餐厅唔系话普通地踎茶餐厅噶啦。佢啲可能俾老細佢嗰啲 高級嘅， 例如菜館，哇，好靚嗰啲科學園區，差唔多每一個省，即係依度每一個市咧，都有佢自己咩台中科學園區、台南科學園區，咁嗰啲都會有啲咁嘅地方。 唔係好完善嘅，咁又有啲。咁其實我都有啲經驗啦，譬如我有啲客係電子大廠嘅，以前我都去過。其實裏面咧真係好似成個百貨公司咁嘅，佢有自己即係福利社啊，又有員工。大嘅員工餐廳喎，可能容納成幾百人喎，嗰啲即係又有嗰啲每一道唔同嘅菜式俾你揀喎，你可以食拉麵嘅，又可以食自助餐嘅，有牛扒啦，係咯，員工食嘅喎，唔使錢嘅喎， 唔使錢， 係啊，唔係佢本身即係有 quota 俾你嘅，即係一日幾餐有啲票啊嗰啲咁樣嘅，咁有陣時我啲 咁即係津貼翻嚟， 津貼翻嚟嘅，咁你可以自己揀嘅。 咁我有個客。美資公司，我係嘅，我落唔到手上，我落唔到都要走上同佢開下會，傾下嘢，辦下開會，因為佢嗰個就係唔使錢噶，汽水嗰啲任撳，任撳噶，係 啦 係 啦， 食嘢啊咩，即係好鬼正噶， 正噶， 唉咁啊， 仲正過你去酒店食 buffet。 同埋講起你話嗰啲工廠咧，我都試過有，因為我大家應該有之前我提過我經營過個足球場噶嘛，咁我要揾客，其中一個就係揾呢啲公司，希望嗰啲員工嗰啲福利委員會帶佢哋。 开玩活动啊！ 咁真系有嘅，譬如中国信托银行有嚟过我度，或者宝城集团，台湾嘅宝城集团好大嘅，佢都嚟咗。但系我想揾个中科嗰啲咧，你知我揾到个，因为我都系住中科附近噶嘛，咁啲邻居咧，梗系揾邻居啦。喂，点啊？倾喂，我哋工厂咧，球场都有，成个运动馆喺度嘅， 体育馆咁 样。系啊，成个体育馆喺度噶，咁啊冇得合作，即系类似我咪知道呢样。 有噶，佢哋好。其實我覺得咧，台灣嗰啲即係僱主，佢對待員工咧，其實係點講啊？即係唔係咁短視嘅，即係佢諗住就係想培養你，即係 做一世嘅， 係啦，做耐啲可以幫公司做更多嘢啊嘛。所以佢會教你，即係比較真心啲教你。 呢樣嘢真係，因為其實佢仲你可以話老土啦，即係唔同香港嗰啲就話你做兩 傳統， 傳統嗰啲，即係依邊比較傳統咧，係希望你 幫到你手。 做一世，做耐啲，咁就培養第二代、第三代接班人，就唔會話叫你話做兩年吸收經驗就跳槽，唔過堂唔肥嗰啲魚啊嘛，嗰啲思想唔會係嗰啲咯。 咁就補充翻我一開場已經講過話，唔好信啲網路啊或者 Facebook 嗰啲人洗，即係成日鬧嗰啲僱主咁樣打嗰堆字嗰人，可能都未打過工，喺屋企俾阿媽養住嘅啫，嗰啲叫。老蛇嘛 ，loser 啊嘛，嗰啲人嚟嘅，你听佢讲，你咪濑晒嘢咯。 同埋新闻报道多数都系报道啲即系 负面咧， 负面多啲咩？ 负面又多人俾人 多人睇啊嘛。 好嘅嘢可能九成都系好嘅，佢报道啲冇乜意义。 咁啊，嗰搵工咧，我就小弟提翻啲香港朋友嘅。首先咧，你写个履历表咧，记得用中文。几乎都系用中文，除非你。應聘嗰個職位講到明外資公司，全英文咯，咁你例外啦。你唔好懶懶醒咁記份咧 ，what's up 咪咁記過，成篇人都費事睇嘅，咁你咪錯過機會咯。同埋咧，呢個都係啲其他啲香港移民過嚟嘅朋友話揾工嘅經驗分享翻出嚟嘅，唔好寫你香港份人工，你寫咗出嚟咧，佢見都唔會見， 佢問你就你可以 即係唔敢請你啊， 係啊。 你一寫過嚟兩萬港紙，即係八萬台幣，八萬我諗住呢個職位三萬嘅啫。咁你話點會？ 嗰時我的確我喺台北見份工，我份量仲多過佢個大卡份量。 主管啊， 唔係咁。另外一樣嘢，我試過，因為嗰時我第一次喺桃園嗰份工，即係翻咗幾個禮拜，我係喺東莞見工嘅。咁的確好似話齋咧，其實寫一份 resume 咧，除咗話履歷之外咧，仲要寫一份叫做自傳嘅喎。自傳咧就香港人就唔識呢樣嘢啦。咁你可唔可以即係因為你請過咁多人， 最主要嚟講就係 內容係寫咩啊？ 即係講下你自己即係背景，你 大 約 背 景 好活潑 咁經歷啊，你嘅人生嘅嘢或者諗法啊咁樣嘅，但係寫得太長又唔係咁好嘅。你最好即係重點啲。即係太長後面呢，其實好多人唔得閒睇嘅，講 我都冇睇㗎，我請唔到邊度睇啊？ 咁但係咧，你講啲，譬如你屋企有幾多屋企人嚇，咁啊爸爸媽媽大概做啲乜，咁啊你嘅興趣乜嘢嘅，喺學校做過啲乜嘢咁樣，咁你即係自己嘅個性啊，講下咁樣。 攞過啲咩獎？ 其實都夠㗎啦，因為好多嗰啲即係主考官或者嗰啲面試啲人，其實最主要睇下你個個性，你有啲背景係做啲咩嘅，單唔單純？譬如你老豆老母公務員嗰樣。咁咪比較安心啲咯。如果你話我唔係咁，我係做嗰啲大耳窿啊，咁人哋都驚驚地啊，係咪啊？到時即係爭你糧就大鑊啦。即舉例啦，講笑咁講咯，即係。咁頭先我再補充一樣嘢先。咁其實我話頭先有啲僱主係其實真係比較真心對待啲員工嘅，係希望你係即係長期留低幫佢手做嘢嘅。其實有陣時有啲老細甚至咧就係、希望你留低係幫佢揾錢做嘢咧，係甚至將來咧，如果你係即係可靠，佢係希望你入股添。係 啊 係 啊，所以佢話培養第二、第三、第四班人 入股喎、啊。你諗下，因為有陣時你譬如喺香港生活啊，佢邊可能會諗得到啊？老細會分一杯羹，即係分個股份俾你做。 另外一樣嘅，佢會睇嗰個事業係長遠啲嘅， 係 唔係短視話我玩兩年、五年就算，十年就算嘅，即係十年就算喎。佢要玩幾代， 即係佢唔似有啲。唔好講邊度啦，即係有啲地區啦，啲老細咧請啲員工係點樣咧？就係翻嚟，我將啲唔中意做嘅嘢全部抌曬俾你做，係嘛？你即係所有嘢，即係唔好難做嘅，你幫我搞掂曬佢，咁啊逼你出去搞掂佢，做唔到翻嚟咧就俾我鬧咁樣，跟住你冇乜兩家字就 cut 咗你咁咯。佢唔 係即係採購又係你揾單嗰個人。 係啊，台灣咧有可能咧，佢安排個任務俾你，但係佢可能做俾你睇咗先。即係示範俾你睇，你大概要知道啲咁技巧，教你去點樣做，即係兩回事嚟嘅，係唔同嘅。所以我覺得台灣老細即係有陣時係幾可愛咯呢方面。 普遍上係比較即係 有人情味啲咯，又係啦，有人情味啲咯。 就都係嗰句啦，唔好太信嗰啲媒體喺度唱到幾衰幾衰咁咯。 啊，頭先你講過話唔好寫嗰、那個 人 salary 嗰個問題啦。其實以我嘅經驗咧，就係、當然係唔好寫，除非佢問你。另外一樣嘢，即係其實你想 hit 到嗰份工咧，即係我個人咧，就算依度又好，或者係台灣又好啦，唔係台灣又好，或者邊度都好。其實你想 hit 嗰份工咧，其實個態度就係話，你想令到佢知道你係想點樣去做依個工作，去幫到公司先。咁佢覺得你係。將依個工作擺頭位咧，咁你先令到佢問你想要幾多咧，個效果會好啲。又或者咧話等我做到，等我做到，你先再俾我想嘅嘢。又或者話我做到，到時 再嚟。 我唔信你唔俾我咯。即係咁咧，佢就會請你。反為你一開口要嗰個人工咧，佢。第一個好似話真係我驚佢哋先， 唔係第一句，我又唔熟你，三唔識七， 你都唔付出， 係咪先？ 我誠意話，我先付出咗先，我又唔信。如果 我做俾你睇咗先， 我係掂嘅，你值得嘅，咁就俾我。係依樣嘢 OK。 我覺得你最起碼做咗三，即係半年啊。 到我哋點零，起碼做三至半年嗰個時間，你先 睇到嘢，你先嚟同人要求啦。 你如果你自己覺得你自己掂嘅，你唔怕 show 俾人睇啊？ 咁啊，即今次大概分享咗啲台灣打工嘅基本要準備嘅啲思想準備啊，同埋啲心理上嘅嘢啦。咁同埋介紹下簡單台灣嘅環境啦，即工作嘅。 咁其實都仲好多嘢講嘅，有啲咩工作啊，點點點。 有咩問題都可以留言。 係啊，嚟我哋群 組多啲問我哋啦、 啊。或者 YouTube 留言，我哋就安排又答翻你哋，再分享其他嘅經驗咯。 好， 咁今日節目上咗差唔多啦，咁啊，下次再見㗎啦，拜拜， 拜拜， 拜拜。